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长大之后我们都应该学会的一点就是，开心要说给真正为你开心的人听，难受也要说给愿意听你说话的人听。毕竟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的悲欢并不相通，并没有这么多我们所谓的感同身受，真正愿意为你开心为你难过的人值得好好珍惜。 可不可用余下薄弱气力还嘴一声亲爱的，可不可用无心得到的去换取深爱的，苦心的不怕爱你有多苦，命运亦不顾。对你太在乎，没什么抱负，只想这心花不会枯。 听到一句话一直都觉得非常的有道理，大多数时候消耗我们能量的都不是工作，而是工作当中遇到的人。干活本身是不累的，平衡情绪才是最累的。在感情当中也是这样，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，情绪对于不同年龄层次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需要攻克的难题。

切多么的美好，无奈我再惭愧这欺骗，拥有命运给我惊喜，不知道也偏苦累，忍痛话 情绪低落的时候，总想做一点什么，比如说剪短头发，重新开始，关掉微博，其实只是想找一个发泄的出口，因为就算心情不好，也不想跟任何人说话，只想一个人静静的发呆，有时候想一个人躲起来脆弱，并不想别人看到自己的伤口。每个人都会有一段难熬的日子，让我们自我怀疑，让我们迷茫、失落、失去力气。不过当我们经历的多了，就会慢慢发现，这些不过是生活的常态罢了。生活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？ 才知道那都是真的，爱是真实存在，晴的天，雨的夜，平常的语言，怎么我宁愿不要懂你温暖的宽容，让爱来，让爱走，让你让心都受。想哭但是哭不出来，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，而爱已不在，你绝望的离开，没有泪流下来，我哭了爱才不会回来，我会这么等待，舍不得一春去秋来，在你的爱之外，我在